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我想同学们对我们手机里面的 APP 不陌生吧，它呢有娱乐的，有学习的，可以说是呢五花八门。那么今天我们要聊的一个题目呢是呢 From Maps to Apps， 从地图到呢 APP。 所以说通过这个名称呢，我们知道呢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跟我们旅游相关的一个话题。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APP 给我们的旅游带来的极大的便利。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我们知道呢，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啊使用在线工具，让他们的旅行更加的方便啊。这里面提到的一个在线工具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 APP。 好，那么看看今天第一句的翻译，A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我们同学想的越来越多呀，往往会想到一个词叫 more and more 哈，是可以的啊。但是呢，今天我们讲另外一个词呢 ，a growing number 表示说越来越多的一个中国人 ，a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 are using online tools， 使用这种什么在线的这么一个工具哈 ，online tools。To guide their travel， 能够呢引导和指导他的一个旅行。To guide their travel， 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一个人哈，他的名字呢叫做陈晨哈，他呢将于本月呢前往日本去旅游，他使用呢 APP 呢预订机票和酒店，同时啊了解一些旅游的一些须知哈，那么同时呢了解一些旅游的一些注意事项等等，同时啊。利用这个 APP 呢预定了一家米其林的一个餐厅。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英文翻译哈。首先他的名叫陈晨 will travel to Japan this month 啊，这个月呢去日本旅行。 She use an apps 啊，他使用一个 APP 呢订机票。我们学过这个词，订呢是 book， 这个词和 book 我们学过这个词哈，它呢不是当书这个意思了，而是一个动词，预定 air ticketsand hotels， 同时呢 read travel tips， 去阅读或者说呢去了解一些旅游的一些须知哈，须知呢或者说一些建议啊，用的是一个词叫 tip，T-I-P 呢，它有的时候呢翻译成中文啊也叫做小的贴士，一呢可以翻译成一些须知啊，一些小的建议，也可以用这个它的直译叫小贴士来表示说给某人的一个 suggestion 或 advice。同时呢订了一家米其林的一个星级餐厅 make a reservation。 我们知道呢餐厅啊预订的话呢，它往往会用这个词 reservation 这个词来表示哈 reservation， 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reservation reservation， 前面跟这个动词 make a reservation 哈，那么说在餐厅预订了一个座位哈，因为呢这个餐厅可能说非常的 popular， 非常的有名，所以呢要提前预定。然后呢这个餐厅的名字呢叫 Michelin 哈，这个 Michelin starred restaurant。 我们知道这个米其林这个星级餐厅啊是很有名的哈，因为呢米其林它是呢对这个餐厅进行评级的这么一个 organization。那么如果说评到了一定的星级的话呢，那么顾客对他的菜品的品质啊，包括对他的服务呢都是认可的。所以呢这里面用的是 Michelin starred， 后面加一个星这个词哈 star， 同时呢加一个 ed， Michelin starred restaurant。 好，我们把这个米其林这个词啊给大家拼一下 M-I-C-H-E-L-I-N， Michelin Star Restaurant。 陈晨呢是一位啊在北京工作的一个白领哈，他呢计划在等航班的时候呢用手机的 APP 阅读小说，同时啊使用翻译 APP 来订餐和问路。当然了，他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呢用这个 APP 来进行订餐和问路。如果说问到一些语言问题的话呢，我们知道很多 APP 呢是专门做翻译的，它的功能特别的强大，可以翻译成比如说英文的翻译啊，像日文的翻译、法文的翻译哈等等哈。那么说一般的基本的沟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这款 APP 是非常的实用的。并使用呢另外一款 APP 来鉴别这个鲜花，他呢是一位特别喜欢花的这么一个游客哈。那么去一个地方旅游的话，他要了解当地的一些植物的种类呀。但是呢有的时候呢的确呢你不能完完全全的了解，那么带一本有关花的一本书呢也不方便。但是这款神奇的 APP 是非常的实用的，它用 APP 能够呢准确的啊了解到啊当地的一个花的它的属性啊它的名称等等。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The Beijing office worker 白领啊我们叫 office worker plans to read novels on her phone，在手机上阅读小说。 While waiting for her flight， 等她的航班的时候，同时 use a translation app， 用我们说翻译这个 APP 呢 to order food and ask for directions， 预定哈或者订这个饭和菜呢叫 order food， 然后呢问路呢是 ask for directions， and use another app， 运用呢另外一款 APP 呢去鉴别这些鲜花。Identify 这个词哈，多少有一定难度哈。这个词 Peter 老师给大家拼一下 IDENTIFY IDENTIFY。 那么鉴别花的这些种类的 Identify flowers。 那么陈晨认为啊，这些移动的 APP 呢让他的自助行或个人的旅行呢变得非常的方便啊，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自助旅游哈、啊、这么一个概念。如果大家跟旅行社旅行的话呢，不用费太多的心，因为呢旅行社呢把这个车呀，把这个酒店呢，包括吃饭呢，包括旅游的线路呢都给您制定好了。但是呢如果说自助游的话呢，它有很多的乐趣，当然呢也有一些小小的麻烦。但是呢我们说这个移动的这个应用让这个个人旅行变得更加的可能，变得更加的方便。好，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Such mobile apps 手机的或者移动的这个 apps make independent traveling convenient。 这里面出现了这个个人的旅行或者说自助游哈 independent 就是说完全自主的不靠任何一个人的这个旅行，它叫 independent traveling， 后面加一个形容词 convenient， 更加的便利，更加的方便。但是啊他也认为啊，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啊不要花太多的时间看手机，因为呢我们出门旅行更重要的一点啊是能够真正的体验当地的生活。大家呢不要因为这个手机非常重要啊，到国外旅行的话呢整天啊抱着手机去看，那么就失去了旅游的意义了。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But you shouldn't spend too much time on the apps，不应该花太多的时间哈、啊、在这个 APP 上面。 It's more important to truly experience the moment and the local time， 我们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去做去体验。那么需要体验的一件事情 local life， 当地的生活哈、啊、local life， 同时呢能够呢了解哈、啊、能够深入的了解当地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一个人的生活的一个态度啊非常的重要。刚才我们讲到了一款 APP 啊是能够鉴别植物的种类哈，那么他特别喜欢一款 APP 呢，这个 APP 的名字叫什么 AI Plants。 这款 APP 它的功能特别的强大，它能够识别出呢超过一万多个植物的品种，准确率呢达到85%哈，已经很神奇了哈。通过一款手机的 APP 能够准确的识别出85%的植物，同时它还是一本植物的百科全书。人们经常在比如说景区啊、植物园、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等一些景点呢使用这款 APP。 看这句话的英文翻译。 She enjoys using iPlants 啊，我们知道呢 enjoy 后面喜欢，后面的跟的这个动词啊同学们也要小心了， 如果说 enjoy 这个词在跟动词的话，后面又用它的动词的 ing 的形式 enjoy using eyeplants which can 后面我们学过了这个词辨别识别是 identify over 10,000 common plants from photos taken by users with 85% 的 85 后面 percent accuracy准确度哈 A-C-C-U-R-A-C-Y accuracy. He also provides encyclopedia information 哈，这里面提到了 encyclopedia information 表示一个百科全书的一些信息 on the plants from the database 哈，这里面一个数据库哈 D-A-T-A-B-A-S-E database. People often use the app at such attractions啊，那么说人们在一些景点呢使用这款 APP， 这里面他提到这个景点用的是呢 attraction 这词啊，大家学的时候呢表示说吸引力是一个名词，当然了这个词也可以表示一个地方，因为说因为呢景点这个地方呢它肯定是具有吸引力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用这个词 attractions 来表示一个什么景点的这么一个翻译，比如说提到了哪些 attraction 呢？ As scenic area， scenic 这个词 scenic 表示有景色的这些区域，就反正说一些景区 S-C-E-N-I-C scenic areas， 后面是植物园是 botanical garden B-O-T-A-N-I-C-A-L botanical garden parks and nature reserves，最后一个词呢是自然的一些保护区叫 reserve R-E-S-E-R-V-E 啊，我们去国外啊比如说去美国加拿大呢会经常看到一些就是说特别大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哈，那么可以看到非常原始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些地方呢英文叫做 reserve。 好，那么接下来皮特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 are using online tools to guide their travels. Chen Chen will travel to Japan this month. She used apps to book air tickets and hotels, read travel tips, and make reservation at the Michelin-starred restaurant. The Beijing office worker planned to read novels on her phone while waiting for her flight.Use a translation app to order food and ask for directions, and use another app to identify flowers. Such mobile apps make independent traveling convenient, she says. But you shouldn't spend too much time on the apps. It's more important to truly experience the moment and the local life. She enjoys using eye plants, which can identify over 10,000 common plants from photos taken by user with 85% accuracy. He also provides encyclopedia information on the plants from the database. People often use the apps at such attractions as scenic areas, botanical gardens, parks, and nature reserves.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在今天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我们来听一位同学为我们带来的他的冬奥故事和冰雪故事。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双语学生记者郭思成，我来自北京景山学校。冬奥是我们每个学生记者采访的梦想，我是多么希望去采访那些奥运健儿们。在冬奥的赛场上，每个国家最优秀的冰雪运动员都汇聚于此，他们在冬奥的赛场上挥洒汗水，努力拼搏。我非常喜欢一个冰雪体育健将，他就是中国冰壶女队的球员王冰玉。他出生于黑龙江的一个冰雪运动世家，他的父亲是一名冰球的教练。王冰玉上中学时第一次体验了冰壶，从此爱上了冰雪运动。他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中国队的荣耀，刻苦练习，带领着老中青三代，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到的艰辛，在奥运的赛场上努力拼搏。我想他一定可以在平昌冬奥会上展示自己的风采，展示中国精神。我最喜欢的冰雪运动就是滑雪，我每年都会去北京郊区滑雪。我练习的是双板， 滑雪时最有趣的莫过于从山顶一跃而下，并且在连绵起伏且毫无规律的雪坡中躲闪飞跃。但滑雪时也会有受伤，我有一次滑雪时因为速度过快，并且在越过雪坡时减速不及时，一头扎进雪中，腿直接撞在了飞出的滑雪杖上。每次滑完雪我都累得东倒西歪，腿软的都站不直，甚至累得连喝口水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是冰雪运动就是这么神奇，就是这么有魅力。当我稍稍休息缓过劲儿来时，我又立刻想冲上冰雪，冲上滑雪场，直到又有一次累趴下，就是这样痛并快乐着。但这些伤痛都远远比不上滑雪运动员们，他们的训练是成年累月的，他们在刚开始训练时经常会摔得鼻青脸肿，但是他们的努力，他们的艰辛也换来了回报，那就是冬奥会的入场券。我要在这儿祝福我们的运动健儿们在平昌冬奥会上取得好成绩，我也希望我可以在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上作为一名记者去采访我们的奥运健儿。 中级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ES 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Ready, Set, Raymond，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My name is Hannah. Today I want to read a book about a boy who likes to do everything fast. And my question to you is, do you like to do things fast or slow? Shall we start our story? 3, 2, 1,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Ready, Set, Raymond! Ding ding!Slow down, Raymond. Raymond does things fast. So, can you tell me what is Raymond doing in this picture? Ah, he's waking up and getting out of bed. Very good. Ding, ding. He brushes his teeth fast. He eats breakfast fast. Slow down, Raymond. Chew your food, Mama says. Raymond slows down. But...Not for long. Ding, ding. Raymond dresses fast. He kisses Mama fast. He runs to school fast. Slow down, Raymond. Look both ways, the policeman says. Raymond slows down. But not for long. So, what things does Raymond do fast on this page? He...dresses fast. Very good. He gives a kiss very fast. And he runs very fast. Did you get them all? Very good. Ding, ding. He reads fast. He counts fast. 1, 2, 3, 4, 5. He draws pictures fast. Slow down, Raymond. There's no rush, his teacher says.Raymond slows down, but not for long. Do you like to do any of these things fast? Can you read fast or count fast? Ding, ding. He runs home fast. He eats dinner fast. He brushes his teeth fast. Slow down, Raymond. Time for bed, Papa says.Raymond slowly closes his eyes. Ding, ding. Falls fast asleep. So, now we're going to have chapter 2. Ready? Raymond and Roxy. Raymond sees a new girl next door. He wants a friend. Ding, ding. Making friends takes time, Mama says. But Raymond cannot wait.He runs next door. I'm Raymond, he says. Ding, ding. The girl runs inside. Poor Raymond. I think she's a little bit scared by him. Raymond walks home. Wow, Raymond has finally slowed down. Making friends takes time, Papa says. Ding ding. But Raymond cannot wait. He runs to the cookie jar. He runs next door. Raymond gives the girl a cookie. She takes a bite. She smiles with cookie in her teeth. Aw, yay! I think Raymond has made a friend. Ding ding. I'm Roxy, she says. Raymond and Roxy become fast friends. All right, it's time for chapter three. New sneakers. Raymond likes to run. He is going to be in a big race. Ooh, good luck. Ding, ding. He runs in the house, in the yard, at the park. Raymond runs so much, he wears his sneakers out. Oh, no. Mama buys Raymond brand new sneakers for the big race. They are white, like clean sheets. Okay, so Raymond's new sneakers are what color? White, good job. And look at the picture at the top of his old sneakers. What color are they? Blue, fantastic. Ding, ding. Raymond wants his sneakers to stay clean. So he walks slowly in the house, in the yard, to the park. I think Roxy is a little bored of waiting. Ding, ding. The race is starting. Ready? Raymond looks at the dusty track. All set. Raymond looks at his clean new sneakers. Ding, ding. Go! Run, Raymond, run! Roxy shouts. Raymond runs. His sneakers get dirty. Ding, ding. But he wins the race. Yay! Wow, well done, Raymond. So, in this story, Raymond is doing everything quickly, everything fast. But in the end, it all works out because he is the winner! Congratulations, Raymond! However, we also learned that sometimes things will take a little bit longer and we need to take things slower. Like, if you want to make a friend, sometimes it takes a bit more time. Well, everyone, that's the end of the story for today. Ding, ding! Thank you, everyone. Time to say goodbye. Bye-bye.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小鬼当家。那么在这里呢，皮特老师想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万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